我首先要跟大家说，其实并不出数量，但是非常的出质量，因为我基本上用到的温度只有控制在60度左右。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进行加工？很简单，因为蛋白质超过60度就要分解。大家都知道海参当中更多的营养是什么？胶原蛋白，包括里边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那如果超过60度，其实这些营养很容易流失。那今天我们首先做到的是低温，再来在整个加工之后，我们要把它及时单冻起来，对吧？我们用到的是-35度左右的一个超低温，相当于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温度、更大的限度保留到海参的营养。 刚才说的不冲数量、冲品质，这点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是。 不过现在有些朋友就会说，这个冬天吃海参进补哈、到底进补的是什么呢？海参的营养价值到底是什么呀？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海参的营养价值不光是今天我在这儿说，都有一些记载说到它是真真正正可以入药的一个中华药典当中有所记载的。海参其实这么跟大家讲，它跟人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人参大家知道可能吃多了会燥会上火，而海参它属于温补食材，而且更适合男人、女人、老人都可以来食用。 我身边有一些东北的朋友，反正大连的朋友都跟我说， 是吧？ 好像在大连呢，不管你的生活水平如何，每个人每年当中都会吃一些海参。 我就是大连人。 当然，如果你的生活条件更好的话， 对， 可能每一天都会吃海参。 没错，真的要坚持每一天都可以吃海参。而今天我这么跟大家说，以前我们一般吃海参都是个头比较小的，一般也就是一人一天吃个1到2根，而今天呢，个头大了。一天吃一根，甚至咱们说老两口的话，两人吃一根都足够了。 哇，有那么大呢？ 大个头。 现在朋友说这个海参的品牌那么多哈， 对， 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是什么品牌呀？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老参坊这个品牌吧。其实在大连大家都知道，因为我本身就是大连姑娘，在大连呢大大小小加在一起差不多也有差不多100家了吧。这个海参的品牌应该怎么选，看大连老百姓怎么选。大连老百姓信的海参品牌基本上可以说是第一，百姓信任的，心目当中有品质保证的。再来就是其实大连人对海参很懂，看人家怎么选你就跟着怎么选。老参坊呢在大连当地是一个非常响当当的品牌，而且是深入人心的一个品牌，几乎在每一年的百姓信赖喜爱的品牌评选中都有它的一席之位。再来就是它整个的刚才我说到的技术，包括它自己的海域，包括它选参的这个养殖的方式，包括它的技术整个的链条，全部都要比更多的一些中小型甚至是大型的都要超出很多。 听刘畅说到这里，我已经听到很多朋友在心里嘀咕了。你说这个产地又好，技术又好，然后又是一个大品牌，好像这海参得很多钱一只吧？ 当然，其实在它的专柜来讲，我刚才说到的大个头基本上达到了35克左右。 那真的很大了。 对，35克左右这样的海参，其实在专柜当中一头的价格接近100元是很正常的。 天哪，离我们生活好远！我又听到很多人在这样想。 但是你想象一下，刚才我又说了它够大，然后两口吃一根儿，平均下来每个人也就是40-50块钱的价格，好像又不是很贵，因为它真的是可以进补的。 吃饭店吃一头的话是很多钱。 当然，基本上是饭店的话，就是辽四参，什么小米辽四参之类的，基本上168一粒，268一粒。而今天我告诉大家，35克左右，在专柜当中接近100元一头的海参，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价格一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今天的组合是怎么样的？ 今天给大家做到的，首先35克左右一头，给大家带到的是足足的80头。 80头，我们就按100块钱来算，80乘100的话， 将近8000块了吧。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当然是带给大家更多的实惠和更多的一个选择的一个空间哈。 没错，今天给大家做到价格，我让很多的包括叔叔阿姨咱们都能吃得上咱们的辽四参，我们能接受的价格只需要1680元。 1680元， 然后 80头。 我说到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我的天哪，差那么多的价格你能保证品质吗？ 对， 我再次承诺给大家，老参坊的专柜正品同样是我们的北纬39度左右的正宗辽四参，而且全部都是底波散养的，咱不是那种人工喂激素长大的，而且还要保证给大家的就是低温低压高技术高营养。 但是刘畅你看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一些产品都是有很好的品质的，大家也都是很满意的，通常呢厂家也都是会带来自己最大的诚意的。我们已经知道今天这80头1688块钱已经很划算了， 那是相当大的诚意了。 但是能不能再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福利？ 这样吧，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领导也跟我说到，我来还有一个目的，除了给大家推广我们的品牌品质之外，也是为我们来庆生，所以今天这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加10头好不好？ 90头。 因为其实你刚才也有说到了，很多的大连人9981天从入冬那天开始吃，那80头还少那一根儿。 对， 那今天我把这 一头直接变十头，我直接再送十头，相当于90头带给大家，但价格不变，1680元。 1680元。 嗯，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你看这个海参吧，我们今天说的已经够大了， 是。 但是我听说好像还有更大的海参。 反正我在我们的这个品牌专柜当中，基本上能够见到的，差不多得有70克左右，也就是很大的了。 真的是有。 再就看不到了，而且一般这样说吧，你能看见10头30克的，也未必能看见1头70-80克的。 那能不能让大家见识见识呢？买这个组合 了。你要知道，70-80头的可以说是海参的爷爷辈儿了，祖宗辈儿了。那这样的一头海参在专柜的价格，你是有钱难求的。 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也是热情非常的高，能不能送给大家？ 那这样吧，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老参坊的这个可以说是镇店之宝的投数了，这个再加上我们的个头，我送给大家一头，就一头，因为这一头的价格在外边来说的话，说实话真的是有钱难求。我送给大家一头70克到80克的，好不好？ 嗯， 我尽量挑大的给大家送。行行， 好棒，很好，1680块钱，今天各位可以带走90只来自于老参坊的即食海参， 嗯， 以及另外一头70克80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海参。 嗯，对，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 优质的商品推荐，正确的消费观念，健康的生活方式，尽在北广生活时间。别犹豫，热线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等你哦。 现在懂海参人都知道，这海参的做法是很多的。 对， 海参除了可以跟小米在一起做，做小米聊参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做法吗？ 葱烧海参呐，尤其是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一般我们海参都是自己在家里滋补的吃，但是到年底的时候，如果做上几道大菜硬菜，包括葱烧海参，包括你直接可以给它切段，然后蘸酱，根据自己的口味啊，包括可以每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吃一根。 嗯， 而且今天我们及时的包装，比如说平常我们出差，包括年底我们如果出去游玩的话，都可以随身携带海参的。吃法真的很多，而且它属于温补的，不用太忌讳一些吃法。 嗯，现在走亲访友呢，很多人都会习惯去送健康， 对， 海参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当然了，而且说实话，可能包括你的亲朋好友说海参我也吃过，你可能感觉送海参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嗯， 但是如果你送他35克左右的，而且你跟他说我们这个是真正的底波散养的，那这样的海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得到的。 另外你再跟他提我们带来的是老参坊这样品牌的海参。 对呀，其实有的时候到大连去玩的话，包括机场啊，包括很多大连的海参一条街，你会发现小海参的品牌它那个门脸就很小，但老参坊不一样，嗯，很多的大连当地老百姓都会光顾，而且门脸非常的大气。 大家即便去市场当中想要去买海参尝一尝，但你会发现这个海参首先个头不是很大， 是， 你要想买那种非常大的海参的话很少见，另外价格非常非常的高，嗯， 很多人为什么都没有想过说原来海参会有那么大的，因为真的没有见过，嗯，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我是额外送给大家一头70克到80克那么大的海参，在我们专柜当中我们也要等才能看得到，而今天只要你成功订购了，我就送给大家一头，我尽量挑大个了，70克到80克， 仅限本档节目。嗯， 对， 1680块钱就可以带走老参坊的即食海参90只， 90只， 外加一只重达80克左右的一个很大的海参。 没错，海参爷爷辈了，所以说这样的海参是很难得一见的，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了。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26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当虔诚笃定的饮食沉沦世俗迷梦。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却点燃灵性之光。2月2日至6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法国作曲家马斯奈歌剧经典《泰伊斯》将迎首轮演出。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领衔，著名导演、舞美服装设计大师乌戈德安娜指导，法国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福尼耶执棒，实力派歌唱家。